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日升月没，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，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，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就是你和我。当你却说太遥远，我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千万只想再听你说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，以我一个男人

是转